伤悲，无畏前方掉眼泪，我的心等不到天黑，再多困难逼我不退，再多沧桑无所谓，温柔只是绽放瞬间的憔悴，最后才会心碎。是谁狠心决定相爱到彼此造化，牵这一生这一世永无休止承受无尽的惩罚，是谁付出一切生活不渝的代价，不会伤不会痛，我不会哭不会傻，不该爱他。不伤悲，无畏前方掉眼泪，我的心等不到天黑，再多困难逼我不退，再多沧桑无所谓，温柔只是绽放瞬间的憔悴，最后才会心碎。是谁狠心决定相爱到彼此造化，永无休止承受无尽的惩罚，是谁付出一切生活不渝的代价，心不会伤不会痛，我不会哭不会傻，是谁狠心决定相爱靠彼此造化，受无情的惩罚，是谁付出一切沉默不语的代价，心不会伤不会痛，我不会哭不会傻，不该爱爱他。 我不在。

十倍，一整夜都不累。我哦哦，交出没烦恼，任我流的爱，假装不必讨真爱，电话地址不给，下次见面不给。我哦哦，交出没烦恼，只要追得到，假装不必讨真爱，你给我。

界的束缚。哦，关于你的路有多苦，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争不。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，只要你我坚持永远。 情况不管怎样，你曾经靠在我的肩膀。